我说六一第一行，我们将经文念几句对对地方啊。我乃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如。如是我乃，若彼方来，则本品中即住空去，与本品地是应少虚空。若此方如，开空道品，应见空除。从这一段看起。那么这个经文呢，继续前面的两句啊，这个释音这一段了。上一次用时间的关系啊，只讲了前面的一小段。实在说呢，佛在前面这个两句当中啊，已经把摄因的相状啊，可以说都说得很清楚了。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离体本经一再给我们说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它所起的作用啊，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那么这一段经文，将来啊，我们可以与八十规矩颂啊，这个第八十这一章啊，合起来看。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了啊。可是这一段四象实在是非常的微细，不但是凡夫心念达不到，就说二乘全教菩萨也不晓得啊。因此我在大乘经上啊，虽然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啊，楞严经也曾经说过啊，像这个楞伽深密经啊，佛都有这个意思。在小乘时期是很少提到这个事情，纵然有提到啊，我们说它为叫秘密的提到啊，就是说是暗示几句，怎么不太明显啊，不是明显的说。为什么佛这样说法呢？这是因为众生程度不够，迷智的力量很强，纵然说了，不但呢他不懂，反而产生误会，把这个阿赖耶识啊，又执着为母相，那就麻烦大了啊。因此，佛对于啊这个机缘没成熟、程度不够的，很少谈这个问题。啊、那么在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本性。起作用的时候，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两句话是很简单，意思非常之深，境界也是广大无边。众生，我们平常讲呢，九法界众生， 这个都是归类来说啊，九大类啊。那么每一类里头，如果再要细分啊，可以讲也是无量无边啊。再细分是无量无边啊。你是讲我们这个人法界啊，我们要讲到人法界，大家立刻有个概念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啊，这个概念对不对呢？并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十方世界都有人法界啊，那个人法界并不仅限于我们地球的人类，这是一定要晓得啊。我们讲天法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28层天，这是讲我们娑婆世界。像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的大千世界，经中给我们说无量无边呐、啊，啊，所以是恒沙世界。那么这无量无边的世界，你们注意想想，有多少个天法界，有多少人法界啊？每一个地方的人法界，它的根性呢，并不完全相同啊。你说这个本经文殊菩萨在第六卷呢，这是他的第二卷啊，第六卷的记得里头说啊，这此方真教体呀，清净在英文啊，这是指我们娑婆世界，指我们这个地球而已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大型世界啊，拿今天科学家来说呢，相当于一个银河系啊。那么诸位想想，这银河系里的多少星球啊，别的星球上的人跟我们星球上的人程度一样不一样？根性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一定啊。因此佛到哪个地方现身，一定现同类身；为哪个地方众生说法，一定就适合于这个地方程度，这个是一定道理啊。这就叫随心应量啊。那么心量既然建立了，这是讲众生心量建立了啊，所望啊当然也随之发生了啊。名利不欲啊，这样啊识就生起来了。比如说念识之心啊，注意要记住那个心，心就是念识的本性，念识的本体。若是妙就沾染周边法界啊，耳识鼻识乃至意识无不如是。那么这个就是设置为你以一经名分成六合合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第八阿赖耶识啊，它是无福无极性啊。我们到这个八十规矩颂时再给诸位来讨论啊。但是众生这一迷呀，麻烦就来了啊，不但迷，而且是越迷越深，于是造成了许多不相同的印象啊，像六道凡夫啊，二尘之人，经上就举例子了，说众生呢，这个以眼见来讲。不过分寸啊，故事上超过有一分啊，我们这一张纸啊还不到一分厚啊，遮住眼睛就不能见，这一分一寸都透不过啊。这是讲的肉眼啊， 天年那当然是例外啊，天年呢他没有障碍，你拿这个障不住，他能够看得过去啊。佛法里面讲无眼，今天科学也能讲到啊，不过科学不叫眼啊，科学叫光啊。啊，如果我们这个眼睛要能够啊适用于 X 光啊，那我们也就能透视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佛眼啊非常之奇妙，无论什么样的光波它都没有障碍啊，不像我们这个肉眼啊，在这个光线波长的我们见不到，短波的也见不到啊，我们在无数光波里面只能够见这一种啊。这个是科学与佛法了不同的讲法，但是能够融会贯通的啊。那么由此我们能够证知佛的无眼圆明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那就是所有的这个长短光波的时候它都没有障碍啊。这个没有障碍是本来就没有障碍，有障碍是人为造成的啊。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分别物质成了障碍啊，凡夫有人我执，二乘以上的有法我执，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好比把这个周边法界的阿赖耶识这一起了执着了，就好像一个小瓶子，执着就好比瓶子了。是此地讲这个虚空呢，就是把虚空比作阿赖耶识啊，清净本然周边法界啊，比作这个啊。那么这一起执着呢，就好比我们这个茶杯呀啊，茶杯里头也是空的啊，当中也有虚空啊。那么这个虚空呢，就好比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那个瓶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阿赖耶识啊，诸位要懂得这个比喻，细细的去想这个道理，非常有味道啊，非常有味道啊。你要能想通了，情与无情同一体呀，不是二体呀。我们这个身体啊就像个瓶啊，我们的阿赖耶识就像虚空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比喻，把身体比喻作瓶，瓶泄瓶，阿赖耶识比喻作虚空啊。阿赖耶识与我们这个身体究竟是个什么关系，这个地方就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这叫凡夫的迷执啊。二乘圣洁刚才给诸位说了，法执为王，他那个瓶子比我们大一点而已，也是一个执着啊。他人我执破了嘛，所以他的境界就大得多了啊。他的这个活动范围呢，你像这个阿耨罗陀啊，我们在经典里面读的，他的天眼呢就能见一个大千世界，我们的肉眼不隔分寸啊。那么换句话说，它的这个活动范围比我们要大啊。虽然是大，他方世界它依旧见不到啊。他方世界无量无边呐 啊我们娑婆世界在太虚空，那算不了什么了。啊，你比如我们今天以这个天文来观察啊，我们这个银河系在太虚空真实算不了什么 那个轮廓是对我们来讲的时候是很大很大，这整个太空啊，它算不了什么。那么佛在此地，他告诉我们，到了他的境界，就是二障脱尽了，真正了解一切的色法与真性呢。这当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他明了啊。这个心经里面说的简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而我在本经里面佛讲的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啊。那么这是给这个心经里面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啊，不过是心经讲的简略啊，我们这个经里面呢说的详细啊，说的详细啊。要是到如来这个境界了，那么这个平于太虚空啊，就是一不是二，平即太虚，太虚即平，所以才能够啊数穷恒变呐、啊，啊念即圆融啊，这就是或十方三世为一啊，为一念呐、啊，这个境界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菩萨以下所见的境界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说一是真的、啊、一根法界 啊。那么真的一根法界的条件就是一心不乱啊。我们几时能达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能如能证，一根法界是所如所证啊。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佛法里面，除佛这个法界之外，我们讲九法界啊，就是六道上面再加上声闻啊，一个阿罗汉啊，加上圆觉辟支佛，再加上菩萨啊，那么这个合起来我们叫九法界。九法界都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啊，那么这换句话说，就是犹如空中这个瓶相啊啊。那么换句话，这个九种瓶子大小不一样啊，你晓得一个情形，其余统统是这样的啊。这个道理要参透了，生死就了了啊，六道轮回也没有了啊，十法界也没有了。这问题是果然透过这一关呢，那就大功告成了，功德圆满了啊。那么今天完全从比喻上说，佛教着我呢，如是虚空啊，非彼方来，非此方如。彼方是比喻前因，此方是比喻后因。平于往来，空没有出入啊。这个话是怎么讲法呢？你都是不大好讲。踏上去平了啊。那么我们呢就以这个盖来做比，这是一样的事情啊。问题就是看你这虚空啊， 那么这个里面虚空，我们现在拿了这个云盒子，盒子里面有虚空。这个虚空呢，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到这来的呢？这样讲法很难懂。如果注意啊，再去参观那个做那个玻璃瓶的工厂，你到那里去看呢，这个话就很容易懂。你看他们做玻璃瓶，那个瓶子一做出来，瓶子当中就有空啊。你就想想这个空从哪里来的？这空从哪来的？是现在那个空装在里面去的，还是他以前这个瓶子空啊继续在这里，是不是这样的？比喻是指前，这个在我们讲是前身，我们现在想出生了，得到这个人生，人生就是带一个瓶子，我们有神识，就是说俗话说有灵魂，这个灵魂从哪来的？是不是前面那个灵魂呢到我们这里来着，还是我们这里又有一个灵魂装进去了？这个女生呢，我们一般讲是什么呢？顺着世间方便讲所以神识来投胎呀，神识到这来投进来了，这是方便说今天在此地跟你讲真实话。你想想怎么个投胎法，它像虚空一样，神识本来就跟虚空一样，我们这个身体就像瓶子一样，你就纵然新做了一个瓶子做出来，这个里面虚空，你们注意想想，不是外面来的，也不是这里装进去的，这就是讲瓶子由心做成，由打破虚空怎么样呢？如如不动啊，瓶子沉了也没说虚空从外头来了装进去了瓶子打破了也没说虚空出去了离开了，没这个道理那我们也讲有神识来投胎，那是什么东西？第七识，这个地方讲的第八识，你再搞清楚第八识讲的本体，第七识讲的执着那个一分。虽然执着那个一分要晓得，并不是我们讲的概念里面真正有所执着，那真正的是实的。第七识遍计所执行，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所以这个地方说明了空没有出处，瓶在此地比喻着妄业我们讲业力善恶无忌当然顶重要善恶的业力，空呢比喻作阿赖耶识，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色身呢是有生有灭有往有来，我们阿赖耶的实心没动经里面比喻也比喻得很好我们拿这个瓶子我们拿这个盖盖着这个空不要说是千里了我们就说从此地拿到你的手上这也有一段距离那么你从这拿去了，拿到你那去一看这里的是空的，不错，是虚空这里的确实有虚空等一下一段就说明了如是我们如是就像这样的像这个情形说若比 方来，在本品中啊，借住空虚啊，与本品地应少虚空。好，我这个虚，这个瓶子里头盖子里头这个虚空，拿到你那里去了，不错，这是有虚空。如果这个地方空，是从这个地方装到里面去的话，好，那这个盖子拿着，这里应该缺少一块虚空才对啊。证明我这个拿过去了，这个虚空少了一块了。这个理呀，诸位要细细去想。虚空没少一块。那么空没有少，这正是所谓呀、啊，无量众生啊，处生死界，而生死界不减。心经里面讲的不增不减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这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确实啊，是如来的善巧方便。现在科学发达，我们还有一个比喻法啊，能够更容易叫我们了解啊。比如我们现在用这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啊，就好比此地讲的屏一样，电波啊，就好像此地讲的空一样啊。我们在这里造一个收音机，收音机造好了，那个电波啊，是从外头来的呢，还是我们这装进去的呢？你们各位想想啊，这个收音机有造成有毁灭，那个电波啊有没有生灭？收音机可以从这拿到那边，那边拿到那边，那你到处去拿动啊，那个电波有没有动呢？各位去想想这个道理，我们就把那个电波啊比作阿赖耶识，把这个收音机比作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机器啊，是物质啊，无啊不灵啊，灵的是阿赖耶识在这里起作用啊。好像这个收音机你一拨开了就有声音啊，就能够收到广播电台的广播啊，你拨哪个频道那就有什么样的节目。但是诸位要晓得，他这个频道是尽虚空变法界啊，电波是充满了虚空法界，就跟阿赖耶识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生有往来，有生灭，是阿赖耶识没有生灭，也没有往来。那么前面讲啊，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就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同时由此可知的是，我们大家你想想看，是不是共一个阿赖耶识呢？啊，比如我们这有十台小的这个收音机啊，我们十个人在此地，每个人播的这个频道都会响。是不是我这个收音机只有我这个电波与它相应啊？你那个收音机的相应的电波跟我这个不一样，那到底是一样是不一样？一样。 嗯，从政就证明了经典里面所讲的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是从如来果地上说。就无法界众生是共一个阿赖耶识，因此只要你证得了阿赖耶识啊，转阿赖耶识为大圆镜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他心通呢？你心里想的事情我怎么知道的啊？不但你心里想的事情我知道，你明天晚上睡觉做梦我也知道啊。这为什么原因？因为是共一个阿赖耶识啊。而我们现在的是不知道别人，是自己有一个坚固的执着啊，把我们广大的这个阿赖耶识啊把它封闭了啊，只认这一点点啊。经里面有比喻啊，把这个石比作大海啊，我们这个第七识的执着就像大海这个水泡泡啊，执着这个水泡泡就是大海，真正的大海反而忘记掉了，不认识。即使你这个水泡泡裂掉了破开了，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有三明六通了。那个三明六通是自己的本能啊，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啊，本来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啊，可见的大毛病、大问题就是出在执着上。啊，那么执着就是两大类，一个是人我执，一个是法我执。啊，破了执着才能见到本来面目啊，啊，才能够见到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诸位说，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能力，没有能力破执着，可是这个消息我们要得到了就不简单。啊，为什么呢？这个消息得到了，如果诸位自己肯定啊，真正能相信佛的话，就是相信圣言量，你就相信什么呢？相信自己不死不生不灭啊，所谓生死是这个身呐。啊，我刚才那个比喻啊，好像是广播电台广播那个电波啊，它没有生灭了，生命的收音机呀，有新的有旧的，啊，有新造成的有毁掉的，啊，与这个电波没有关系啊。啊，我们这个身用旧了，再换一个就是了嘛，这个多自在呢。啊，世间人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当你换一个时候，那痛苦不堪啊，以为这个人死了，哪里晓得他再去换一个身啊？啊，好像衣服穿脏了，你要去换一件新的。啊，你明了了，注意想想，换一件衣服，这是很欢喜的事情啊。没有说脱下来的时候还如丧考妣啊，啊，痛苦流涕，不舍得啊，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个就是不明事实真相。所以明了事实真相，乃有生死。啊，如果我们能够肯定，能够相信，啊，那么像前面我们读过波斯匿王，啊，他相信这个道理，啊，他肯定这个事实，虽然他做不到，他很欢喜，为什么呢？他晓得哦。舍身受身呢，不是我生死啊，自己是不生不死啊，他能够肯定这个事实啊。那么这样一来，对于这个生死就没有恐惧了啊，就很自在啊。那么这个是讲的最低限度的利益啊所得的好处。下面就是若此方如， 开孔造屏，是印见空出啊。那么这个话也是比喻，如果这个屏中之空啊，这个屏中之空啊，本来是没有去来之相，这个就是说所谓是无量众生入涅槃了，涅槃界也不增啊，不增不减啊，众生就成佛了，佛界里头没有增加一个人。世界里头也没少一个人，不增不减啊！我们真正明白了这回事情，生死界不减，涅槃界不增。那么换句话说，哪个地方不是常寂光处呢？啊，说凡圣同居处，说方便有余土，给诸位说。方便说法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一真嘛，一真就是通通是常寂光，讲十报庄严土还是方便说。经讲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把这个事实真相已经完全显示出来了啊！宇宙人生本来面目啊！啊，既然三途无非寂光啊，那么我们化身受命啊，你就晓得是无量的无量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没有生死，人人都是无量寿啊！可惜他自己不知道，迷惑颠倒啊！我们自己住在长寂光土里，我们自己无量寿的寿命不晓得，这冤枉不冤枉了啊！而是被冤情虚妄的这个假象所欺骗了，所迷惑，不晓得事实的真相。啊，那么在此地，佛是用这个比喻，比喻的真如不动，本体虽然虚名，可是在业识根深之中并没有生灭去来的迹象可得，啊，所以我叫大家的时候仔细去想一想，啊，你这个瓶子里面的空，你就想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明白了，啊，从这个浅显的这个理。明了之后就能够体会到甚深的心意啊，就是事实的真相啊。那么我们要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没有来去啊，有来有去，是气转时妄时，不来不去是本性跟阿赖耶，不来不去这是真的，来去是假的啊。有来有去，你看我们易经里面讲的，游魂为病，精气为无啊，这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说的有道理，跟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理论呢，实在没有两样 神识灵魂活动性很大，但是迷了才有啊，悟了就悟了没有，悟了就不动了，迷了才动，悟了就不动啊。那么我们这个心是动的，就是心不动，这是悟。因为这个心呢，有根就不动，有假不动。啊，根就不动呢，在佛法里面叫三昧呀，叫禅定。假的不动呢，叫舍受，不是禅定。啊，苦乐忧喜舍，舍受，这个要搞清楚。通常我们讲世间禅定，四禅八定，我们加上这个世间禅定。如果在出世间说呢，这个四禅八定不算定，通通算舍受。啊，那不是不动啊，啊，是暂时也是一个妄念，把它克服住，不叫它动。守住在一个境界，它不是不动啊。所以非想非非想天人并没有见性的啊。当阿罗汉的第九定，我们才承认它是禅定啊。那么这是小乘禅定啊，是之末的禅定，不是根本的禅定啊，是小定二非大定啊。啊，小定的能力啊，能够破除我执。刚才讲了，他那个小瓶子破掉了，可能换个大瓶子啊，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并没有能够真正的。与这个虚空世界合而为一啊，没有能够啊。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所讲无量三昧啊，这个定禅定有四谛前身的差别，不相同啊。所以到如来地的，我们本经里面讲楞严大定啊，这是诸佛所证的究竟圆满的禅定啊，这个才是功德圆满的究竟圆满禅定的境界，就是刚才讲的三途无非常寂光，法身受命真正是无量的无量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提醒诸位，我们修念佛法门啊，就是修楞严大定啊。我在此地奉劝诸位啊，不可以好奇无怪啊，不可以啊把这个念佛法门呢小看了，认为这老太婆教，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一句阿弥陀佛哪个不会念呢 啊因为轻视念佛法门的人太多了。我那个当初学佛啊，我也是对这个法门呢看清了啊，没有在意，认为什么呢，我得有学问有智慧，我应该学学禅啊，学学这个那个时候对三论很有兴趣，学学般若啊，我老师叫我学唯识啊，这个都是佛法最高的哲学，学的啊，念佛老太婆教啊，大概那个无知无识没有学问的人，佛就说哎，你念佛吧， 恐怕是骗骗他们的。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浅见啊。